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留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那天晚上是怎么个情况呢？他本是睡下了，半夜觉得口渴，摸黑穿衣起来去灶房倒水喝，房门刚拉开条缝，就看到端木翠站在花坛前面，灰红色的烛光盈盈冉冉，把整个花坛都笼住了。刘婶儿觉得很怪异，开始她也没想到到底怪异在哪里，片刻过后她突然就反应过来了，端木翠两手空空，根本就没有持着蜡烛。后来端木翠俯下了身，刘婶儿终于看见那根蜡烛静静悬在端木翠肩膀偏上的地方，微红色的烛光像是春蚕抽丝，一丝一丝地吐出来，将整个花坛拢在烛光织就的茧里。刘婶儿一颗心都快要跳出来了，她闭在门后，目光慢慢移动到花坛正中，她惊诧地发现所有的花都开了，当季或者不当季的紫荆、金钟、雌菇、金鱼草、腊梅、金桂，还有大盘罗盘样毕业拖着的粉盒。刘婶是没念过书，但常识是懂的，再怎么说这荷花不应该是在院子里一方小小花坛就养得活、养得住、养得长的，而且所有的花都是破败的，枝叶凋零，藤蔓枯皱，花瓣萎缩，有的从中折损，露出惨白的茎干来。端木翠忽然动了一动，疑惑地向着刘婶这边看过来，刘婶吓坏了，身子一颤，居然很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将门给关上了。寂静夜里门被砰地关上的声音分外刺耳，刘婶暗骂自己浆糊脑子，紧紧背靠着门不知所措。恍然间他听到端木翠的声音在门外响起，刘婶儿，你别怕。说不怕是假的。刘婶儿屏着气不作声，自欺欺人的装作自己已经睡着了，暗暗祈祷着端木翠快些离去。过了许久，外头似是已无动静，刘婶儿这才觉得后背凉飕飕的，渗满了汗，三步并作两步奔到床边，哆哆嗦嗦拉起被子蒙住脑袋，一夜无眠。第二天早上，日光大片大片把屋中照了个敞亮，白日果然是让人心里踏实的，刘婶儿心定了许多，披衣下床。花坛里光秃秃的一片，还是松得软软的泥土，莫说是花了，连根草也看不见。刘婶儿做好了早饭给端木翠送过去，端木翠已经起身了，正将簪子插在发间，见他进来灿然一笑。刘婶儿也笑了笑，笑的同时他心里犯嘀咕， 昨晚那个不是端木姑娘吧？ 他一点也不怕眼前的端木姑娘，非但不怕，心里还透着三分喜欢，但是昨晚上那个他真的有点怕呀。刘婶儿，以后晚上呢你就不用陪我了。先前是展昭拜托刘婶儿晚上在端木翠这边留宿的，展昭的考虑自是周到，端木翠是个姑娘家，一个人住恐她害怕，若是刘婶儿能陪着就再好不过了。他这样拜托的时候，怕是没想到端木翠没什么，刘婶儿是险些吓掉了半条命了。 从那以后我晚上就不在这儿住了。 刘婶儿叹了口气，抬头看了看西斜的太阳。 时辰差不多了，我该回去了。 公孙策嗯了一声，有些心不在焉，顿了一顿问道， 这里的事你还跟别人说起过吗？ 没有没有，做下人的得有张闭得牢的嘴，我在外头没提过，姑娘说过开封府的人不是外人，我才跟先生说的。 这些日子端木姑娘还好吗？我差张龙赵虎他们来过几次，只是见不到人。 那倒是，姑娘很少待在家里。展大人刚走那一两天，姑娘无精打采的，连门槛都没迈出过，后来就老往外头跑，有几次啊，夜深了都不见回应。我还想着给她开门来着，谁知道自己挨不住就睡了，没听见叫门。可是隔天一看呢，她就在房里了，也不知道是怎么进来的。 端木姑娘是江湖人，心智自然跟一般的闺阁小姐不同。 江湖人呐、啊！ 刘婶惊讶不已的同时，又有几分恍然大悟。 哎呀，那难怪呢！我听说江湖人都会飞檐走壁的。 又聊了聊，眼见天黑下来，刘婶拾掇也就回去了。这几日为她的侄女彩绣准备婚事，要忙的事情多得数不清。刘婶一走，公孙策看似毫无心事挂碍的表情渐渐换作了愁眉紧锁，他来来回回不安地踱着步子，时不时伸出手去按住怀中的一封书笺。书笺外的封壳纸有些硬，每次按过去便有挺刮的纸声，稀稀簌簌，嘈嘈切切，让他本就烦躁不安的心更加纷乱。信是姚美人的父亲姚之正写来的，说是信，倒不如说是状纸更贴切些。状告御前四品带刀护卫，开封府斩昭，德行沦丧，嗜酒行凶，强暴了姚美人的妹妹姚家二小姐姚曼青。天已黑透的时候，端木翠终于回来，看到公孙策的时候，他心情大好，笑嘻嘻道： 公孙先生，我方才去府里了。 去府里了？公孙策略一思忖，旋即反应过来： 你是去看红鸾姑娘？ 他点了点头，面色说不出是难过还是释然。 红鸾已经，我把她接回来了。 说话间，他伸手一摊，雪白的掌心中一粒黑漆莹亮的种子，木棉花种。公孙策看着那粒花种，又转头看了看花坛，突然间就浮至心灵： 你这花坛里是？ 刘婶跟你说的吧？唉，也不全是。 不全是？ 公孙策目中露出疑惑之色。端木翠眉头微颦，似是思考着该怎么说才能让公孙策更明白些，顿了一顿才道： 我先前有一次出外散心，在外待留的久了些，回来时已经很晚，路过一条巷道时…… 他找不到合适的词来描摹自己遇到了什么，眉头皱得更紧。 公孙先生，我虽然在明道失了法力，但是似乎又不尽然，我对某些东西的感知总是要超过常人许多。 莫非你在那巷道遇到了鬼？ 时至今日，怪力乱神，妖魔山精，公孙策谈来终于如拈指笔，无惊无怖。 也不是鬼，是打散了的三魂六魄，换言之，即便已成了鬼，还被别有用心之人打散了魂魄，七零八落，无法聚合，也无法投胎，当然也不会害人了。 公孙策了然： 我不想多事，再去追查他们身前之事，只想做件功德，将他们的魂魄散片一一找回，以种子运其命，让他们在此静静修养，禀受日月精华，待他们魂魄养成之时，送他们去丰都鬼界，重入轮回，投胎做人。 所以这花坛里的全是？ 公孙策有些心惊，端木翠微微颔首，两人的目光一起落到那花坛之上。总是一手又匆匆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